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韩刚老师。 晶晶好，大家下午好。 欢迎韩老师啊！本月的高帆课呢，我们带来一篇非常有观察视角的文章。当然，韩老师的选题一如既往的精彩，名字叫做《我们能花着快消的钱过着奢侈品的生活吗》。哎，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其实这篇文章要说的呢，就是现今咱们生活已经非常熟悉的补贴经济啊。打个比方说啊，咱们平时点个外卖，哎呦，某团啊。某饿啊，会给你一些简单的一些补贴，给你把你的配送费呀什么的减下去啊，你就觉得说，哎呦，我这本来要花30多块钱点个外卖，我10几块钱我就能吃到一份外卖了，划算，值得。好，我要出门打车了，哎，本来呢这段线路我要打一个出租车，可能得花个40-50块钱，哎，结果没想到。这个打车软件给了我补贴，10多块钱我就到达目的地了，划算。或者是说呢，我的衣食住行啊，我要到哪个地方去，请我的朋友帮我砍几刀，免费微波炉搬回家了，划算。所以仔细想想啊，我们生活中确实现在的这种生活质量提高了啊，享受了多少的补贴呀？那么这些补贴的钱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从那些初创企业的投资者嘛，那个地方来。他们为了吸引客户，占领市场优势地位，把这些消费、投资者注入的大量的资金呢，以非常慷慨的奖励的形式传递给了用户。可以说，我们人人啊，都是这种补贴经济的受惠者。好，来，我们来问问韩老师，咱们今天为什么选到这样一篇主题呢？ 我觉得这篇题目呢，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同时呢，这篇文章当中呢，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在享受这种啊这个补贴经济带来的各种啊益处的同时呢，也要保持警惕啊，不要过度消费啊，对吧？对，不要过度消费。 嗯，好 ，Farewell Millennial Lifestyle Subsidy， 您看看它这个。四个词里面三个词都说到了啊，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的关键。第一 ，millennial 就是千禧的，千禧年的啊，千禧的 lifestyle 生活方式 ，subsidy 就是关键词，这种补贴。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来看今天的学习文段了，好吗？同学们，大家做好准备，笔记本打开写起来。首先一起来看第一段文章的作者呢，写的是自己在洛杉矶出差的时候，在交通高峰时段呢，叫了一辆优步。嗯，大家都用过这个打车软件啊，但是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个打车软件。他用优步的一次惊奇的体验是这样的 ：A few years ago， 几年前 ，while on a work trip in Los Angeles， 当我呀在洛杉矶 on a work trip 出差的时候。I hailed 就是什么招呼招手停啊 ，hailed an Uber for a cross town ride during rush hour。我在交通的高峰时段啊，叫了一辆优步车横穿市区。I knew it would be a long trip。我知道这段路呢会很长。And I steeled myself。Stee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啊，我决心做好了准备啊 ，to fork over fork 呢？这个我们在跟老外学这个地道美语的时候也学过了，就是不情愿的啊，掏出来多少多少钱 $60 or $70，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段路呢，我得拿出60或70美元啊，作为路费。Instead， 然而 ，the app spit out。给出的是一个 price， 一个什么样的账单的价格呢 ？That made my jaw drop， 让我的下巴呀都掉下来了。一共就花了16美元，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开头非常生动的说明了，描述了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用户呢是如何得到了补贴经济的益处。好，我们有请韩老师来讲解第一段。 嗯。 第一段呢，刚刚晶晶已经说到了这几个点啊。首先里边出现这个 hail 啊 ，hail 这个词，我们经常说的啊，比如说某某打车软件啊，叫什么叫 ride hailing 啊 platform 对吧 ？ride 就是咱们打车嘛，这个 ride hailing 就是叫车对吧？叫车软件 ride hailing platform 这个词已经很熟了，这个表达哈。那么 hail 还有另一个意思，比如说你是来自哪里的 ？I hail from， 比如说啊哪个省或者哪个市 ？I hail from Beijing， 我来自北京。类似你说的什么 ？I'm from Beijing， 啊 ，hail from， 哎，对对对对对 ，come from 的意思啊 ，hail from 这个也是经常用的啊，很多老外在用。这个 still 这个词呢，哎，在最近我在看外刊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这个词 still 啊 ，oneself for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就为某事做好准备。但是呢，这个你要注意它的潜台词是什么？是为不好的事情做好准备啊，为不好的事情做好准备。你看这地方也是啊，要让你掏钱了，对吧？你肯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嘛，不是好事儿，对吧？你要钱往外掏，对吧？如果你做好准备，下个月我给你发多少钱，这个就不是 still 了，对不对？对，要注意啊，这个 still 是不好的事情做好做准备。包括我们平常学习啊，一定要注意这些词的细微差别。比如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呢，比如说会有一些台风啊，或者是雨水天气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比如说要为即将到来的雨水这个天气做好准备。这地方一般你说 prepare for 可以吗？可以的，但是它的语义啊太宽了，在英文当中它更讲究准确的使用一个词或者词组。比如说你会经常看到用 brace for， brace b r a c e 啊 brace for 就是一般指的是为不好的事情做准备，跟这个 still for 是一样的啊，所以都是不好的事情。包括对什么什么产生影响、造成影响这个词组啊，大家可能只知道 have an impact on。 其实像这种呢，都是说明你学英语还是学的不够到位啊。我觉得平常看外刊一定要去注意它的细节的处理，这个词或这个词组到底是褒义的、贬义的啊，是用于中性的还是什么，对吧？你要搞清楚，这样的话你的用词才会更加精准啊，给大家提个醒。 是，韩老师讲的这个 still 这个单词呢，就是准备、对付和下决心应付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跟原文中我们也学到一个表达，就是 still oneself for something or against something， 对吧？对，所以就说咱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文段来把这个短语给记下来啊。所以这段里面咱们就是讲这两个点左右了啊，像什么把我的下巴惊掉啊，这个翻译也特别好，叫瞠目结舌，也是啊，惊讶嘛，下巴都掉下来了， made my jaw drop。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在千禧一代生活方式补贴的黄金时代，这样的经历很常见，这个是作者自己总结的一个概念吧，是吧？叫做什么The Millennial Lifestyle Subsidy， 可能是作者自己总结的一个概念。 Experiences like these were common during the golden era of the Millennial Lifestyle Subsidy， which is what I like to call the period from roughly 2012 through early 2020。 我喜欢这么称呼，大约呢是从2012年到2020年初的这段时期 ，when many of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big city 20 and 30 somethings were being quietly underwritten by Silicon Valley venture capitalist。 这里有好几个关键点，大家看词儿特别简单 ，big city， 注意 big city 中间有一横线 ，20 横线 and 30 横线 something， 这里翻译说的是大城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哎，这表达挺好的。Being quietly 悄悄地 underwritten 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帮你负担啊，帮你承担什么费用？他们的日常活动啊，都被硅谷那些风险资本家暗中包揽了，暗中什么都替你买单了，给你安排好了。好，第二段有请韩老师。 这段写得很精彩哈啊！从语言角度来讲呢，第一个点就是啊，这样的经历很常见，出现了一个 common。我们其实要想提升自己的语感的话呢，可能会选择 be the norm 啊，咱们说 normally 它的名词 norm 啊 ，be the norm 啊，某个事情已经司空见惯、蔚然成风，我们会选择 something has become the norm。norm 用的也挺多的啊，大家可以学一下。再到后边的话呢，讲到了说二三十岁的啊年轻人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文是这么说的，你看英文怎么说啊？年轻人不需要，直接说什么二三十岁啊 ，twenty something thirty something， 对吧？复数呢就是 twenty and thirty something， 这个 something 用的非常巧妙，你要看一下啊，二十来岁，三十来岁，比如说啊 ，he's twenty something， 他二十来岁，当然你可以说 he's in his twenties， 给你，所以你可以换一下 ，he's twenty something， 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人 ，he's thirty something， 那 he's in his thirties， 哎，这样的可以做一个替换。后边讲到这个 underwrite， 这个 underwrite。在首先这个投资领域呢，人们往往会遇到这个词啊，叫 underwriter， 叫承销啊，承销者，承销人员、承销者或者承销的机构啊。比如说我要发行股票了，我发行不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我要发行股票，我不可能自己发行，对吧？因为它有一个程序，其中呢，比如说有些银行啊或者一些证券机构呢，会帮着这个公司去帮他去卖股票，就承销。所以说所谓的承销什么，就这个。承担销售股票的这个义务或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当然他会收一些钱嘛，对吧？收佣金什么之类的，对吧？这个机构就叫 underwriter， 承销机构、承销企业。此处的这个 underwriter， 当然呢，在语境下就是什么？他来帮你承担你的这个费用啊 ，cover your cost， 他来承担你的费用啊。所以这个 underwriter 在这里它是有另一个意思啊，你可以把它替换成 finance 或者 fund， 他来帮你出钱。Be funded by 这些capitalists or be financed by this capitalist。 嗯，作者的描述很生动形象的，你看就是啊，为谁服务啊？不就是为这些二十三十岁的年轻人吗？他们的生活大量的需要这样的一些补贴，是吧？来满足自己的这个生活需求，肯定不想花太多钱啊，能有什么便宜最好能赶紧先占到啊，是吧？啊，所以说写得很好啊，这十年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的日常活动，可能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些日常活动，其实都被别人暗中的买单了，多幸福啊，是不是？你又不用付出什么，别人就给你买单了，多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多年来 for years these subsidies allowed us to live Balen 叫 Balenciaga lifestyles。同学们知道这个大牌名字吗？叫巴黎世家。我们聊天室的同学们说薅羊毛，天天薅羊毛，就这意思哈。好，从你看咱是过着巴黎世家的生活 on banana republic budgets， 是用香蕉共和国的预算。这个香蕉共和国呀，是美国的一个时尚的品牌，大概就是属于一种中档时装的一种品牌吧。意思就是说呢，你花的是中档的钱，你过的是高档的生活，享受的是高档的服务。Collectively， 集体哈，我们是 we took millions of cheap Uber and Lyft rides， 可能这个 Lyft 也是另外一个打车的软件哈，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集体乘坐了成百上千万次廉价的优步和 Lyft， shuttling ourselves around， shuttle 是什么？穿梭。像什么 like bourgeois royalty 小资贵族，看咱们啊，哎，打着这些廉价的优步和 lift， 像小资贵族一样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地方。While splitting the bill， 分摊账单 with those companies investors， 和这些公司的投资者们分摊账单。我们先到这儿啊，请老师来讲解。 好啊，这个地方呢，首先你看这个。作者啊，他写的非常好。首先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当然他知识面也很广。再讲到比如说你用一些就属于中档的这个价位啊，去过奢侈的生活，比如像里面讲到这个巴黎世家，大家也可以查一下巴黎世家它的一些品牌的来历，包括这个香蕉共和国啊。我相信咱们听众当中的很多年轻人啊，喜欢穿美国的这个叫 Gap 啊 ,GAP 的这个品牌。其实呢这个啊 ,Banana Republic, 它是 Gap 下边的一个其中一个品牌。哎，对的，子品牌。对对对，属于它下边的一个相对高端的一个品牌，对吧？算相当于 Gap 的高端品牌。比如说 Gap 里边还有这个 Navy 吧，对吧？就是那个海军那个 Gap 下边。Navy, 对。也是 Gap 下面的品牌。所以大家以后遇到这种品牌啊，千万不要就一带而过，一定要去查它的背景。你只要查了背景，包括这个他的创始人，以后你再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啊，就真的能够 connect the dots， 把各个点都能连接起来，再听什么都能听得懂。不然的话，你 什么都听不懂，对吧？所以我觉得学习一定要慢下来。我不讲究说，你要多快，多长时间背多少单词，我觉得那这种学习方式早就应该被抛弃了。我觉得一定要慢下来，就是包括咱们的生活要慢下来，学习也要慢下来。以后我就告诉大家，遇到这种一定要去查，哎，慢慢的你就越其实慢反而是快。对吧？欲速则不达，记住哈。OK， 好啊，这地方讲到了这两个品牌，所以你看，包括在很多演讲当中啊，说你比如说像老外演讲的时候呢，他比如说会取一个说从哪到哪，从哪到哪，我们都在这个推进我们的这个计划。他比如说取的这个地名呢很有意思，比如说他说 from 第一个名字可能是 A 开头的，第二个地方的名字可能 Z 开头的，他就是从 A 到 Z， 这个他意思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地方都包括进去了。你看美国的总统他们在做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子，对吧？一听哎，这两个不搭界的地方怎么会出现一个演讲当中？他其实就是为了什么？把这个你看，你会发现他的第一个名字，比如说 A 啊 ，Alabama， Z 开头的是哪个地方？他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哎，其实咱们中国也有这种情况，比如什么黄河什么黄海长江长什么，对吧？有的时候他会押头韵啊，押尾韵啊，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突出了你的写作的这种多变性啊。再到后边的话，说我们这个we took millions of rides 啊，这后边呢是 ing 形式，我们一直在讲啊，主句逗号加 ing 的这种句式啊，那这个 ing 呢是来补充说明结果啊，补充说明结果，就我们坐了这么多的车，对吧？搭了这么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便宜的这种这个打车，对吧？那么干了什么了呢？后面来补充说明啊 ，shuttling ourselves around， OK， shuttle ourselves around 属于什么？属于到处穿行啊，在各个穿梭于各个地方。我们也还经常遇到另一个词组，就 get around， 对吧 ？get around， 比如说 subway。is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to get around in Beijing， 对吧？在北京坐地铁是你这个到处穿行的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对吧？就 get around， get around 就是到处穿行，就是也是咱们说出行的意思，对吧？出行啊 ，subway is the best way to get around in Beijing 在北京出行最好的方式就是地铁，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绿色啊。这个 get around 还有一个啊，就是考试你们经常会考到的，一定要记下来啊，叫 get around something， 就 get around something 什么意思啊？绕过去，就属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当然，咱们不主张你这么做啊，咱们是讲这个词组 get around。比如说，上边出现了一个 regulation， 有一个规定，那么有些企业就不务正业，对吧？他们就想办法去 get around the regulation， 就想办法要绕过这个规定。 嗯， 就是就属于规避。他们要可以去规避官方给的规定，就 get around something 去规避它啊，就是一般意思就是它往往指的是贬义的，就是上边出现了一个政策啊，下边的什么它就不执行或者就绕过去了，对吧？就是故意的躲过它啊，这个词组要注意一下哈。后边的话基本上就这么多了，嗯。 注意哦，这种小词组多灵活呀！你看韩老师讲的这几种用法啊。生活中能用到啊，政策当中也能用到，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词 get around 啊，就有如此这些用法。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发现哟，这美国同胞们啊，这个享受的补贴也不少啊。你看他接下来他有啊，叫 movie pass， 人 movie pass 有一个$9.95就能包月的电影票优惠，妈呀，这也太优惠了吧！这个你只花不到$10，你能看这一个月的电影。他是这么说的 ：We plunged Movie Pass， 就这个公司吧，可能叫 Movie Pass 啊 ，into bankruptcy。哟，一上来就是我们让人家陷入破产了，咋陷入破产了呢 ？By taking advantage of， 充分的利用人家$9.95 a month all you can watch movie ticket。你看这个优惠划算吧？$9.95包月的电影票优惠 deal。你看，把人家给公司给看破产了。哎呀，韩老师的电话断了啊！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这个导播小姐姐哈、啊，再给他打过去啊。好，说什么呀？$9.95就能看这一整月 ，and took so many subsidized spin classes。Spin classes 是什么？大家去过健身房吧？上过那个动感单车课堂吧？啊 ，Spin classes， 动感单车课堂，啊，这个就是那个一屋子人是吧？一屋子人在那个屋里 大家使劲儿这个骑行啊，使劲儿这个骑行，叫 Spin Classes。那 ClassPass 大概就是这个公司叫 ClassPass was forced to cancel its $99 a month unlimited plan， 让人家那个 Class 公司呢被迫取消了$99的无限包月计划啊，然后这也是一大便宜啊。We filled graveyards with the carcasses。哦，这里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比喻了，说我们呢把什么那墓地里啊满是 carcasses 尸体，谁的尸体呢？ Food delivery startups， startups 是指初创公司，送餐公司的什么尸体，我们的墓地里全是他们的尸体，像这些什么 Maple 啊 Sprig Spoon Rocket Monterey 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们提供的低价美食呀。 Just by accepting their offers of underpriced gourmet meals， 所以你看看让这些公司们都倒闭了。来看这一段的描写，韩老师。 嗯，好，这个呢就是举了一些很具体的例子啊，其实里边需要讲的点呢倒不是特别多哈。我们来看啊，其中的第一个叫 cancel 啊， cancel 啊，就取消它的一个计划。给大家补充一个，就现在咱们比较时髦的一个用词，叫什么叫抵制文化啊，有人把它叫反正叫什么叫取消文化，就 cancel culture 啊，叫抵制文化。哎，什么这什么叫抵制文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旦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啊，比如说我们就会好多网上的啊，好多这个网友啊就会说，行，我们就不买他的东西，对吧？就是这叫，或者是出现了某一个，比如说影星啊、歌星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新闻了，说我们把他赶出我们的娱乐圈啊，这个把他完全给他让他 disappear， 对吧？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cancel culture， 叫抵制文化。也叫取消文化啊，就这个地方抵制呢，它就叫 cancel 啊，这就是用这个动词叫 cancel culture， cancel culture， 大家这个词一定要记住，你肯定也是 cancel culture 的其中一份，是不是啊？我也是，对吧？我们都是很爱国的哈。OK 啊， cancel culture 这个文化记住啊，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词。好，接下来他讲了什么？叫 fill graveyards with something 啊，这个 fill，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初高中的时候呢学过 be filled with。还有 be full of， 我看好多学生呢依然还在沿袭这个初高中的用词哈，恭喜你啊，初高中的英语学得很好。但是呢，等你到了大学或者大学之后的英语呢，要更加活了，对吧？比如说这个 fill 还可以怎么说呢？就属于 something fills somebody with something。比如说 that failure filled me with disappointment， 那次失败让我充满了挫败感啊。That failure filled me with disappointment， 那次失败把我充满了，就是把我给充满了什么？充满了 disappointment， 让我非常的失望。那次失败呢，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所以呢，比如说像你的成功让我充满自豪感 ，Your success fills me with pride， 就 fill somebody with with joy， fill somebody with joy， 让某人充满了快乐充满了什么这个表达大家可能没有怎么见过啊，是中间是人 fill somebody。With something 记下这个啊。好，这地方他也是说的非常的形象啊，来了一个 graveyard 就是后边还出现什么carcass 对吧 ？carcass 就是尸体了哈，这个坟墓里这个充满了各种尸体，他也是为了形象什么？那些倒下去的企业当中，包括了很多初创企业是吧？倒下的企业，好多老外写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词啊，比如说好多企业倒下去的什么，就成了一个什么叫什么？叫企业坟墓嘛企业坟墓。你包括在我们都知道在有的国家它会专门有什么叫飞机坟墓嘛，飞机牧场。 对。 那里都是废弃的飞机对吧，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对吧，像这地方也一样，它很形象就属于现在很多企业倒下去了，所以把它做成了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说这里呢这个有很多的尸体，其中包括很多初创企业的尸体，非常形象化了这个表达。对对对。其他的还有后面一个词叫 underpriced。underpriced 什么意思啊？就是一比较低价的价格定的比如说比它本来的这个成本的价格有可能还要低的underpriced。那么讲到这个 price 呢，就给大家再讲一下underpriced， 比如说价格定低了的。那么 overpriced 指的是价格定的偏高了一点。对价格定的偏高了点呢，就 underpriced 和overpriced。那么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咱们经常讲的打价格战。双方打价格战打价格战怎么说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undercut each other， undercut each other， undercut 我们叫做 cut CUT。Under 就是那个下边 ，undercut each other 什么意思？这个记住这个词组啊，还在这个商务用语里是经常出现的啊。undercut each other 就属于，相互的什么？我从下边把你砍了，你在下边把我砍了，什么意思？价格上相互的打价格战，对，竞价，没错没错，打价格战就叫。Undercut each other， 这是一个商业术语，大家要记一下。 好形象啊哈！你在下边砍五块钱，我在下边砍十块钱啊， 对， 是不是这种相互厮杀啊，激烈的这个价格战？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用语也是很灵活的，甚至有一些幽默风趣的。 是。 那这些公司的投资者为什么呀？为什么为我们做这么多便宜啊？难道是为我们服务吗？第三段第二段就告诉我们 These companies, investors didn't set out to bankroll our 这个叫做 decadence 腐朽堕落啊，这些公司的投资者们并不是打算为我们这些颓废呀 啊什么的不上进啊，是吧？ bankroll 就是嘛，提供资金并不是为了服务我们的。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traction for their startups. 他们只是想让自己的初创企业呢获得一些什么呀影响力。 All of which needed to attract customers quickly to establish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以及呀怎么样让这些公司呢都要迅速的吸引客户，以确立市场的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好，这里有个短语叫 elbow out competitors 呀，胳膊肘啊，用胳膊肘把自己的那个竞争者们全都挤出去，就是排挤竞争对手，是吧？我这家给你的更便宜，你是不是就来用我家的 APP 了呀？对吧？你得用我家产品了呀。And justify their soaring valuations. Soaring valuations, 不断飙升的估值，并且要证明自己呀，我们家不断飙升的估值那是合理的。So, they flooded, 这里的 flooded 是大量的涌入现金。These companies with cash, which often got passed on to users.Passed on, 就传递到了消费者这个地方。啊，他们向这些初创公司投入大量的现金，然后这些现金呢又以一种什么 in form of artificially low prices， 以人为的压低价格的方式 and generous incentives 方式，慷慨的奖励和刺激的方式传递给用户了，于是我们在用户端就享受到了这些便宜了。好，有请韩老师。 对啊，这一段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们都是这种补贴经济的受益者哈。你包括最初我们一些打车软件呢也都是这样子，对吧？他们纷纷的啊，当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几家，咱们中国也是有几家这个ride hailing platform， 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这家平台给多少钱，那家的给的还多一点，我们就选谁给的多，我们就去选哪一家，对吧？他们其实这种比如说啊，这个打车本来40块钱的，他可能最终打完了价可能就十来块钱啊，就觉得不太可能哈，这都属于人为压低的价格，就是为了吸引你，对吧？吸引你能够成为他的一种 loyal customer， 对吧？忠实的客户啊。好，这里边的用词呢非常好，第一个就是 bankroll our decadence 啊，像你们年轻人啊，就是既不想多花钱，还想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对吧？ decadence 就堕落啊，颓废的生活哈，堕落的生活，每天都想去看个歌剧啊什么的，对吧？恨不得别人都免费给你票，对不对？好，你跟他说，哎，就这有些人呢说，哎，这些公司的这些投资者是不是真的想要 bankroll your decadence？ 真的想要为你的这个买单吗？你想过奢侈的生活，他真的要给你买单吗？不是的哈，这个咱们说啊，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吧？他是想看得更远，对吧？就是你盯着他给的好处，他盯着你的本金，盯着你的钱包，对不对？这是意思啊 ，bankroll our decadence 就属于为你的，其实意思就是啊，为你的颓废的生活买单啊，咱们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后面还有一个词组很好，叫 get traction。traction 这个词呢，现在用的也是越来越多啊。这些词啊，就是它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消失，它可能这段时间用的非常多啊。traction 经常会在这个新闻里会用的什么，它叫 gain traction， 叫 gain traction， 获得影响力。获得势头，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 gain momentum， 就获得势头，什么意思啊？加快、加速、获得影响力，获得就是获得影响力的 啊，获得影响力，获得势头，加快加速啊，不断的造势力啊，我们经常会用到啊，就 gain traction 等于 gain momentum 啊， gain momentum， 有的时候呢这个 gain traction 也相当于什么 gain 啊 influence 啊 gain popularity 啊 gain popularity 啊。好，里边呢还有这个 gain popularity， 就是越来越流行哈，越来越流行的，还有另一个常用的叫gain currency， 大家有时候在外刊里会看到啊 gain currency。这个 gain currency 不是获得货币的意思啊， currency 怎么来的？就从 current 变来的。我们知道 current， current 我们都知道 currently 目前啊、现在哈，那 current 呢还有意思是流动的啊，流动的啊。那么 gain currency 呢就属于获得流动性，就是流行起来啊。所以 gain currency 等于 gain popularity， 给它补充这两个，就是在外刊里边经常用到的。再到后边的话呢，他说啊 establish。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啊，确立这样的一个市场地位啊。这个 position 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很多次 ，position 做形容词的时候用的特别多啊。比如说be well positioned to do something 啊 ，be well positioned to d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啊？有能力、有条件、有资格做某事啊。be well positioned to do something 有很好的能力、有很好的条件、有很好的资格做某事啊。所以这个词呢，比如说啊，像啊，比如说我通过 TK 台啊，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下来呢，现在我终于 I'm well positioned to secure that spot， 我终于有条件可以确保拿到那个职位了。哎，你看这地方啊，你就可以说你是 be well positioned to do something， 终于有能力、有条件、有资格做某事了。再到后边这个啊 ，justify their soaring valuation。这个 valuation 呢，在这个投资界经常用啊，就是一个公司的估值。valuation 往往是指的是公司的估值。valuation， 你包括很多公司啊，它想要上市啊，提前会通过各种办法啊，去造势啊，叫 build momentum。我们说的那个造势啊，给自己造势啊 ，build momentum 啊，把自己塑造的那个形象非常的高大，对吧？很强大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就会觉得这公司啊，哎，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的，它的公司的估值，哎，对，它的公司的估值就会非常高，这估值就是 valuation。那么谈到估值呢，还有另一个词叫市值。上市公司，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个上市公司的大小，我们会看它的市值是多少。那么市值的英文呢，有两个要记住，一个叫 market capitalization， capital 资本啊 ，capitalization。好 ，market capitalization 市值，它的简称叫 market cap，CAP， market cap， 记住啊，这两个其实一个意思，就是一个简写啊。market capitalization 就是 market cap 市值啊，估值叫 valuation， 大家听明白了吗？估值一般就是你要去买这个公司的，比如说你要去收购这个公司，要这公司做一个估值，它到底值多少钱，对不对？那叫 valuation。上市的时候它的市值是通过计算股票就能算出它的市值，就上市的时候它的，对吧，它的市值啊 market cap， 几个小词大家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再到后边啊，他说啊 so they flooded these companies with cash， 好，这个 flood 强调什么意思啊，很多，对吧，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钱啊，给这个公司呢注入大量的现金啊。 flood 我们说的啊 flood somewhere with something 啊，充斥，就用什么东西来充斥某个地方，比如说像The Chinese market is flooded with 什么什么 import， 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哪里的一些进口的商品啊 ，be flooded with 就是被什么什么所充斥，这个词组很形象，你要学啊 flood 啊，或者像这地方是人去 flood somewhere with something， 这个人用什么来充斥这个地方，哎，这词非常形象啊。再到后面的话，讲到了 artificially low prices， 就其实等于我刚才讲的 underprice。它属于是人为的给它压低了价格的 underpriced， 前面咱们有啊，属于under 是肯定是 under 它的这个有可能是它的成本啊，或者 under 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对吧，肯定是比那个价格还要低的，哎，就比正常的价格要低的啊。还有这个 incentive 啊，这其实这里边用的这个词啊，都是我们平常真正的从事口笔工作的这个同学或者是这个从业者啊，经常会看到这些词，你一定要掌握，就平常你工作会用到的，做饭也会用到，工作也会用到。incentive 什么意思啊？激励措施啊，激励措施或者奖励啊 ，incentives 啊，激励措施的英文就叫 incentives， 它可以变成动词叫 incentivize， incentiviz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指的是激励某人去做某事。incentivize 一般是会给一些现金或者是实物的奖励去激励某人做某事。incentiviz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啊，是 give you incentive so t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啊。比如我们 PK 台啊，举个例子啊，不要当真。我们 PK 台说了啊，这个月谁能背1000个单词或者词组，奖励你。奖励什么呀？奖励你一个汉堡包啊！这个我们那个汉堡包就是 incentive， 对吧？然后我们 PPT 谈的就是，这就是属于 incentivize you to do something， 就激励你去做某事。OK。 呀，这第二段的知识点可真多呀！哈，这些小词大家都开眼界了哈，赶紧记下来哈，看谁收到包包里的收的多。然后这作者继续写道说。这补贴不能无限期的这样给发下去啊，是吧？那总有那发完的一天呐、啊，总有那不发的时候啊。哎呦，于是乎这些享受惯了补贴的消费者们，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自己啊，我这个价格竟然不是16块钱啊，我要花60块钱打车呀，就不乐意了，不高兴了啊。然后作者就说，如今啊，用户们终于注意到他们的奢侈习惯呢，其实也是带着奢侈品的标签的。Now users are noticing.That for the first time, 人生第一次意识到 whether because of a disappearing subsidies or merely an end of pandemic demand surge, their luxury habits actually carry luxury price tags. 啊，这可能是因为补贴在消失，也可能只是大流行尾声的一次需求大涨。啊，这算是承上启下的一段话吧。韩老师看有没有什么知识点。 嗯，就是后边这一个啊，就 carry luxury price tags， 这个表达很形象啊，就是你的这种奢侈的习惯自然就要什么，就要带着这个什么奢侈的这个价格的标签，什么意思啊？奢侈的习惯就要付出奢侈的代价，对吧？ 对， you have to pay for that for your habit 啊， 对 啊，很形象，你可以学一下、嗯、 好，作者就说呀，哎，我也得承认啊，这些年来呢，我可是兴高采烈的参与了这种补贴经济啊。I'll confess， 我得承认 ，that I gleefully， 你看这是、兴高采烈的哈，欢欢喜喜的 ，took part 参与了 in this subsidized economy for years。然后他括号里边还写啊，他说我这同事吧，有个叫卡拉斯威舍的，对此现象啊，有一个 memorably call it。有一个难忘的表述叫做 assisted living for millennials， 千禧一代辅助生活啊，这个 assisted 用的很形象是吧，别人来帮助你生活下去，维持你的生活。 I got my laundry， 你看他就举了好多的例子，你看比如说 I got my laundry delivered by Washio， my house cleaned by Homejoy， my car well parked by Lux。All startups that promised cheap, revolutionary, on-demand services. 你看我的这些生活现在啊，这个叫 Washio 会把我的洗衣服呢都洗干净送上门，多好啊，贵族服务是吧？ Homejoy 这家呢能打扫我的房间，哎，这个 Luxy 呢还会帮我把车停好。你看这些初创公司，他们都承诺提供的一些是 cheap 廉价的，而且是革命性的按需服务啊，可真不错啊， revolutionary on demand 的按需服务 service。 但是呢，哎，都在无法盈利以后关张了， shut down after failing to turn a profit， 盈利 turn a profit。 哎，我甚至啊还通过一个拿到风投的初创公司叫 BP 买了一辆二手车。 I'd even bought a used car through a venture backed 就是有风投支持的啊，有风投来这个的 startup 初创公司叫 BP， which offered white glove service and mysteriously low prices。 您看人家全程提供白手套服务，高级吧，还有低的莫名其妙的价格。他们 which delivered the car to me wrapped in a giant bowl， 人家不仅把车送到你家门口，车上还全程贴着一朵大礼花大蝴蝶结，您瞧瞧这贵族般的享受， like you see in TV commercials， 作者自己都不敢相信，就跟那电视广告里的一模一样。后边括号一些 unsurprisingly， 不出意外的， BP 2017年倒闭了，烧了1.5亿美元的风投， shut down in 2017 after burning through $150 million in venture capital。 哟，这个也是烧不少钱了啊。 对， 好，有请韩老师。 嗯，好，这里面呢其实需要讲的语言点不多哈，我们快速的过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晶晶谈到的这个 subsidized economy。这个补贴经济要记住这个概念啊，以后你写作都可以用的啊。什么叫补贴经济？你可以引用这里边的一些例子啊，再结合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 ，subsidized economy 啊，非常形象的一个词。后边呢讲到了这个 my car valet parked by Lux， 这个 valet 啊，这个词呢大家也要注意啊，这个 valet parked 就有人专门来帮你停车，对吧？好，这个 valet 呢啊，它有几层意思？你要经常看这个英剧的话啊，像讲到皇室啊。皇室的成员，他们都会有男仆啊，这个男皇室的这些男子，他们都会有专门的贴身的仆人嘛，男仆啊，或者是这个佣人之类的哈 ，valet。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在餐馆或者旅馆里帮你停车的人，或者在旅馆里帮你洗衣服的人啊，服务人员都叫 valet 啊，就是不仅仅是皇室的那些人有自己的 valet， 你要在旅馆或者餐厅里，他帮你那些停车的人啊，帮你在旅馆里帮你洗衣服的人都叫 valet。valet 这个词啊，挺有意思的。再到后边的话呢，这个 turn a profit， 这些公司啊，就是没能够实现盈利啊 ，turn a profit。我们说了啊，就是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啊，盈利企业呢，简单就叫什么 profit making， 亏损企业呢叫 loss making， 特别简单啊，叫 loss making enterprises 和 profit making。enterprises 简单记就这么来记啊，当然还有很多替换说法，你就先记两个最简单的啊，盈利企业啊 profit making 啊，这个亏损企业啊 loss making 啊，这个一些概念啊。好，再到后边的话呢，讲到了这个啊 white glove service， 这个现在这个在外刊里面用的也很多、啊、white glove service， 我们都知道啊。你像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买过那个相对奢侈的一个产品啊，如果有奢侈的品的话呢，他们都会有专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些这个 delivery guy， 他们也不是一般的咱们的这个快递员，他们都是什么戴着白手套的，而且那个奢侈品一般肯定要比较贵一点哈，你买个几十块钱的东西不可能有戴着白手套给你送啊，比如说买一个比如价值上几万的或者上万的东西，他可能会派一个这种 white glove delivery guy 来帮你送。啊，非常的服务很好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什么高端服务，对吧？属于高端服务啊，这种啊，再到后边的话呢，叫 burn through 啊，后边最后这个 after burning through $150 million in venture capital，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英文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先说多少钱，再说用介词 in 连接后边哪一方面的钱，这是什么？属于 venture capital 的钱，属于烧了多少？风投的钱啊，好，烧了$1.5亿的风投啊，注意啊，先说钱啊，再说 in 哪一方面，比如我们说的啊，亏损$500,000啊$500,000 in 亏损 in losses， 好，实现了啊$100,000的盈利啊，那就 register $1 million in profits 啊，借此用 in 啊，哪一方面的钱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用的特别多啊，要注意。 好，这就是这一段的一些知识点了哈，我们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看说这些补贴呢，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并不总是以失败告终啊。幸好大家也知道，要这么去烧钱的话，也没几个软件能够说实现好的盈利的，是不是？啊，毕竟太烧钱了啊。These subsidies don't always end badly for investors.其实一些风投支持的公司呢，比如说像优步和 DoorDash， 已经能够坚持到首次公开募股，兑现他们的承诺了。就是说呀，这个投资者呢，最终是可以看到资金的回报的。我们来看这里有个特别有趣的短语叫 graded out， 句子说 ，Some venture-backed companies like Uber and DoorDash have been able to grade it out。什么意思啊？咬牙坚持到最后的感觉 ，graded out， 我撑着撑到最后 ，until their IPOs making good on their promise that investors would eventually see a return on their money。哎，终于坚持到可以 IPO 了哈，就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其他的那些公司呢？Other companies have been acquired or been able to successfully raise their prices without scaring customers away。其他一些公司呢，可能也就被收购了，或者是说呢，能够成功的提高了价格，但是呢，还没有吓跑用户。 哎，也算是成功了啊。好，这一段有请韩老师。 刚才金玲谈到的这个 grit it out 啊 ，grit it out， 咬牙度过了难关，它肯定是属于什么？咬牙度过了难关，挺过了难关啊、类似的词怎么叫 tough it out？tough， 咱们说的啊，这个人非常的 tough， 动词 tough it out 也是啊、度过难关的意思 ，tough it out。记住啊，这两个可以替换的，这地方也可以是啊 ，tough it out 和 grit out 都属于挺过难关啊。后面呢 ，make good on one's promise 这个词组要记住啊 ，make good on one's promise 等于 deliver on one's promise， 大家习惯 deliver on one's promise 和这地方的 make good on one's promise 兑现承诺啊。除了你们所说的 meet one's promise 之外啊 ，keep one's promise 之外，想要高大上，选这两个 make good on one's promise 和 deliver on one's promise。OK 啊，就到这里就好了。 好，来看第三段啊，他又说呀，就说作为一个喜欢便宜货的城市迁徙一代啊，就说到自己 ，as an urban millennial 迁徙一代 ，who enjoys a good bargain 便宜货 ，I could 我可以 ，and frequently do 我也经常会为那些补贴的消失感到可惜 ，lament 就是那种什么。感到可惜、惋惜、默哀啊 ！This disappearance of these subsidies， 因为它不能常有啊。And I enjoy hearing about people who discovered even better deals than I did， 也是这种心态。我特别乐于去听有人说：“哎呦，发现了一个比我找到的还要好的优惠，赶紧用起来。”比如说，他括号里就写到说，叫蓝詹罗伊的一个文章里啊，叫 DoorDash 与披萨店套利的这篇文章当中就写到，说这个 DoorDash 呢是以$16的价格出售他朋友餐厅的披萨，同时呢付给该餐厅$24。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开始在餐厅下单10披萨，同时将$8的差价呢收入囊中，是这类事情当中的一个经典，就是如何去套现。啊，这段当中呢，他就说，那括号里说啊 ，DoorDash and Pizza， 这个叫 arbitrage， 这个 arbitrage 呢，就是套现的意思，套利的意思。About the time he realized that DoorDash was selling pizzas from his friend's restaurant for $60 while paying the restaurant $24 per pizza, and proceeds to order dozens of pizzas from the restaurant while pocketing the $8 difference。这里用词很巧妙 ，pocketing 收入囊中 ，the eight difference $8的差价 ，stands as a classic of the genre， 类型 genre 类型啊，是该类事情当中的一个经典。好，这段请韩老师。 好，这段呢只有最后边的一点是需要给大家指出的，就是啊、讲到了这个 pocket the $8 difference 啊，这个 difference 啊，此处指的就是差价啊，我们说的啊差价。比如说像我们谈到了说这个一开始建造这个比如说一个场馆啊和最终这个场馆能够带来的收益之间有一个差价，这个差价呢比如说政府会来啊，比如说当年咱们08年的奥运会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一旦比如说这个类似于入不敷出啊，咱们政府就承诺了说一旦出现了差价啊，政府来承担啊，政府会 cover the difference 啊，我们政府会 cover the difference，对吧？所以这种表达啊，这个 difference 此处呢，它不是不同的意思，而是差价的概念啊，要注意一下。那么再到后边说，stand as 啊，作为啊 ，stand as 啊，是作为，大家可一般会用 serve as 对吧 ？serve as 或者直接用 is， 但是你看这地方它用了一个 stand as 这种词，用得很灵活。你包括说将从中受益，我们呢，比如说啊，我们将会从这个项目当中的受益 ，we will benefit from this project。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呢，他会用什么 ？We stand to benefit from this project， 啊，或者 We stand to lose from the project。哎，用了一个 stand， 这个 stand 很灵活啊 ，stand to gain from something， stand to lose from something。啊，这个 stand to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构成的一个表达，让你的语言就看起来更文雅一些啊，比这个上来就是 is 很直白要好很多啊。我们说了这个 is 或者直接用 benefit 显得比较愣啊。就是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愣头愣脑的，上来就是 benefit， 但是呢，你稍微文雅一点，什么 stand to do， 对吧？感觉就会好很多，就好很多啊。 这些词就是我们就是这种课程的收获，学习的收获。老师不讲，你是不知道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要去查这个词，或者是了解这个词它真正的意思，或者是它的替换的意思啊。这就是学习真正的价值所在啊！听好高翻课啊，受益无穷。接下来他就说呀，其实这些投资者呢也没什么错，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公司盈利， it's hard to fault those investors for wanting their companies to turn a profit. And at a broader level, 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呢, it's probably good to find more efficient uses for capital than giving discounts to affluent urbanities.与向那些富裕的城市居民提供折扣相比，其实找到更有效的利用资本的方法可能更好。好，看这一段。 嗯，这个呢，还是希望大家要关注这个词啊，叫 turn a profit。如果我让你来翻的话，希望他们的公司盈利啊，这个盈利呢，你可能只会啊，可能只会说 make profit， 哎啊 make profit， 但是这地方什么 turn a profit， 你可能就不会用了，对吧？所以像这种细节呢，你反而要重点来掌握啊，重点来看。嗯，其他没有问题。 对，这是我今天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 turn a profit 可以表示盈利。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利润呢、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Profits are good for investors, of course. And while it's painful to pay subsidy-free prices for our extravagances, 虽然为我们的奢侈行为支付无补贴的价格。行为支付无补贴的价格很痛苦。There's also a certain justice to it. 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你看啊 ,hiring a private driver to shuttle you across Los Angeles during rush hour should cost more than $16. 在高峰时段你请专车司机来接送你穿越洛杉矶。你看 ,if everyone in that transaction is being fairly compensated,如果这个交易当中每个人都得到了公平的补偿，你看，那么费用呢就不只是16美元了。如果你请人打扫房子 ，getting someone to clean your house, do your laundry, or deliver your dinner should be a luxury. If there's no exploitation involved, the fact that some high-end services are no longer easily affordable by the merely semi-affluent may seem like a worrying development.But maybe it is a sign of progress. 请人打扫房子、送餐服务或送晚餐，应该是一种奢侈。假如这其中没有剥削的话，不算富有的人不再能够轻松地享受一些高端服务了。这样的变化似乎令人担忧，但这也许啊是进步的标志。好，最后一段。 嗯 ，OK， 好，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地方啊，讲到了 subsidy free prices。哎，这地方就是啊，咱们平常一些用词啊，说无补贴的，哎 ，subsidy free 啊，咱们经常这个用 free 来构成一些词哈、啊，比如说像 smoking free、pollution free 等等啊，还有像这个 friendly 啊，经常friendly， 比如说 user friendly， 比如说这个电脑这个设备是 is user friendly， 对吧？易于使用的，像这些构词法你要多学啊，有的多学，这个会让你的翻译啊会更加的轻松。后边这个 justice 啊 ，there is certain also a certain justice to it. 这个 justice、to it. 好，就是 there is something to something else. 啊，这样经常会就构成一个词组，比如说啊 ，there is more 啊 to it. 比如说啊，今天刚才谈到这个事情啊，讲了一些，我说 OK, there is more to it. 啊 ，I suppose. 我觉得你是不是刚才话里有话还没有说完啊 ？There is more to it. 什么意思啊 ？There is more to it than what you just said. 对吧？除你刚才所说的事情之外呢，可能还有话没说呢。你是不是话里有话呀，对吧？是不是另有隐情啊？哎 ，there is more to it。这个地方的 justice 呢，相当于大家经常看到的前面那个词叫 justify， 也就是什么 ？It is certainly justified， 这也是有其道理的，对吧？哎，有其道理的，你不能老是指着别人的补贴过生活，没有人有义务 bankroll your extravagance， 对吧 ？extravagance， 对吧？哎，这是一点哈。再到后边的话呢，就有一个小词啊需要讲的啊，是这个。就他这个worrying development 啊，说这件事情呢，就属于不再富有的人不能够轻松享受一些高端服务啊。他说什么？这看似是一种 a worrying development， 此时的 development 不是发展，而是一种形式。咱们我给大家讲过了 ，development 作为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一种形式啊，是一种形式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形式的意思。所以这种发展形式呢，可能会 worrying， 令人担忧，对吧？令人担忧。它的反义词就是 welcoming。或者说 welcome 也可以啊 ，welcome， 啊、，like a welcome development，a welcome development 什么意思啊？令人鼓舞的，啊、令人鼓舞的，可喜的，啊、，this is a welcome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什么可喜的发展态势，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态势，类似于 乐见的 哎，没错，类似于 encouraging， 大家可以做一个替换。